受我，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 人生到处是假正经， 梦幻莫测捕风捉影，有几个陪我等雨停。海阔我的原名谁倾听， 岁月挥霍的冷淘沙，而你被留下，我的心却流转变化，你却没时差。啦啦啦啦，我亲爱的你呀， 岁月带我金玉交加，而你被腐化，我的心绪纷乱复杂，你却能解码。先奔跑，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，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，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，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 人生的出息太聪明，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，有几个陪我数星星。 笨的傻兮兮，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，谁懂你。 岁月为我大浪淘沙，而你被留下，我的世界流转变化，你却没时差。啦啦啦啦，我亲爱的你呀， 岁月在我金玉交加，而你被腐化，我的心事纷乱复杂，你却能解码。啦啦啦啦，我亲爱的你呀，喜怒哀乐 是你的一时可以假独缺， 金子莫非你不可能形容的你呀，全部相合 是我的，就当是生活 懂得， 再继续依然亲热笑里戏的彼此多难得。 命运设下重重关卡，我依然潇洒 好白，嗨！不穿鞋子的脚踝，快乐能信手拈来，帅！跟着我一直走，日山再过山不回头，陪着我。星河的上游，心里的路也被浸透，一起去追梦，一直走，抬起头，走走走更远，唱这个世界变不同，心没有路也被浸透，界限会出游，继续走，一直走。最好灌溉，什么都不必介怀，拜脱掉束缚活过来，什么都信手拈来，晒抬起头，走走走更远，去看看星河的上游，心没有路也

干了四辈人的一个，说是行业也好，是事业。 王旭的徒弟徐建光，除了全面传承王氏装裱的技艺外，对于传承好这项非遗项目，也慢慢有了自己的想法。 现在的我的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充分的给它继承下来，不光是技术，还有我们家的传统，踏踏实实做事，然后做一个有自己风格、自己的骨气的这个一个手艺人吧。 我们家的故事就像所有的中国传统技艺一样，是随着父辈的努力而薪火相传的。王旭说，书画装裱对我们来说既是一门手艺，也是一份责任，是伴随着家族传承而持续发展的。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王氏装裱，书画背后的传承技艺，仿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王氏装裱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旭。采访撰稿丁力，播音郭伟，录音合成梁和之，监制孟丽，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 星期报捷去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愿家幸福。